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市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小雨的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降雨相对要明显一些，预计中午到傍晚前后降雨比上午要来的稍微大一些，外出呢请注意防雨。等到下班放学时呢，降雨会使道路出现湿滑的现象，并且交通流量增大，请特别注意出行的安全。据预报，今天中午因有小雨，西南风1-2级，气温10到11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皇上和后宫佳丽一天吃几顿饭？御膳房里的厨子们什么来头？满汉全席是些什么人在吃？为何康熙大帝爱吃热巧克力？他的重重孙子道光为何顿顿离不开炒鸡蛋？老佛爷的下午茶又有多时髦？关于清朝宫廷的饮食，在新书《皇上吃什么》里全新解读。今天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皇上吃什么》。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皇上吃什么》啊，这个书名很特别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李叔，欢迎李叔。 大家好。 李叔是第二次来我们故事广播做客了哈，之前出过一本叫《民国太太的厨房》， 对 啊，大家也觉得特别有趣啊，讲到民国的那些女性啊，那些太太们是怎么样在厨房里穿着旗袍啊，举行他们隆重的啊这种酒会呀、啊，然后这种招待这种聚会的，那其实也给我们爆了很多料。那今天其实又来给我们爆料了，这一次爆料呢是关于清宫的爆料。 对对对，这本书实际上是就上次民国太太的厨房可能都是就是我是作为作者啊，那这本书其实上我是作为主编、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辅陶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整个来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从这个效率的或者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这本书做的有点慢，对对，比较慢，我们做了很久啊，但是它的起源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部啊，它都是90后，那90后的小朋友其实对于这个宫里面的事儿，其实大多数就是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啊，尤其是比如这个现在很前几年特别火的这个《甄嬛传》啊什么的。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历史知识绝大多数其实都来源于电视剧，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会认为电视剧里的说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历史了。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读者啊，他们可能真的都认为这个皇上随随便便就给皇上下毒了啊，这个是很容易的。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清宫剧，你比如说《甄嬛传》里啊，也会有这样的桥段，随便便就毒死了一个后妃， 随便便就给这个后妃堕胎了， 对， 那就很容易流产啊。 对， 这个好像这个又随随便便就会给皇上，就是妃嫔都要靠给皇上送吃的来顾宠、啊。 哎，没错，你比如说像这个华妃啊， 对， 小厨房， 对， 经常做一些特别难做的糕点啊， 对， 特别珍惜的一些东西啊，给皇上吃。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真正的历史了。 但是后来我们就我当时是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当年就《甄嬛传》正在热播的时候，我去超市里买东西，然后呢就我看旁边有一个小姑娘一直看着我，我手上拿着一包杏仁，她一直看着我，她也不走。我说你干嘛？然后那个小朋友跟我说啊，姐姐你不能吃这个。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安陵容是吃这个死的。啊、哦、我一下子意识到，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就意识到说，实际上当然电视剧它比较精彩啊，有很多的戏剧冲突，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对小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它会有一个造成一个影响，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这 种种下一个印象，就认为吃杏仁就有毒。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而言，其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从学者的角度来讲，其实生活史的这一块学术的书籍其实出的也有，但是他们可能大多数都是从学术的角度，那能不能有一本书是比较从比较浅显的啊，我们做的好玩一点，就是就是回答大家的疑问啊，能不能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其实去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是做出了这本这个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推出了这本书，叫《皇上吃什么》。 皇上吃什么，很特别的书名，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个书名应该起的稍微高大上一点，因为毕竟讲的是皇宫的议事啊， 对对对， 或者会起的独特一点。我觉得这个书名是挺独特的，或者说独特当中带着一种挺顽皮或者挺淘气的感觉啊，叫皇上吃什么。这个书名想了多久？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想，就是没有特别的去想书名，因为其实写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我们先写嘛。但是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聊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出现，然后最后好像就全票通过了。虽然其实我们讲的不仅仅是皇上吃什么啊，有因为后来有读者会跟我们说，哎，其实讲了不少娘娘吃什么，哎，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书名其实恰恰是显示了我们其实希望用一种非常年轻的方式去给大家讲述， 很轻松， 对对对， 很愉快， 希望大家很轻松的就读完。所以确实是有很多读者实际上是当时买了以后是在回家的那个火车上读完的， 对，很有趣的一本食谱啊，这样一本书就像看杂志似的，所以这本书的装帧不得不提啊，首先它的这个装帧，这叫多少开啊，非常大的一本书啊。 对，其实在这个开本上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一开始我们是用的比较小的开本，但后来有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书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图片，这些图片包括比如说我们有真的去还原很多的这个菜品，我们有真的去拍摄很多的就是有还有大量的插画，我们有复原很多的插画， 对， 那这些插画如果一旦放小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震撼度没有那么大，以及就不是很好玩了，所以最后我们商量了以后，我们还是把开本做大了，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确实可以看，比如说我们其实为了复原这个清宫的酱菜，我们这些酱菜是我们自己做的 哦， 对， 你们自己， 对对对， 自己来做酱菜， 我们做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点心。啊，复原它的典型有很多是我们找专家来复原的，对，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放小的话，其实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看了，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走的话，就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大开本。 对，所以呢，它的颜色是砖红色哈，就像我们看到宫墙的颜色是一样的。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宫墙的颜色，这是我们摄影师正好在故宫拍摄的时候拍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他这个书的腰封就写到了一句话，叫做舌尖上的故宫，大开本全彩图解，历史是吃出来的。 对对对，因为可能我本人比较喜欢从吃来研究历史吧，因为我觉得吃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从吃来研究历史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有趣，我觉得更容易进入到这个历史当中去。 人都说开门见喜哈，这本书是打开见喜，因为这里边有两个红包。 对对对， 很有意思， 我们是一套有五个红包，对，那个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插画师画出来的形象，后来那个还有读者就是为了要攒齐五个，然后就专门去买好几本，但是发现就是有时候会 有重复， 有重复，对对对，所以就还专门来问过我们是不是这个 能出售这个 红包。对对对 对，这个红包很特别啊，我现在这个手里拿的这两个红包呢，就是这本书当中 夹着的两个红包，一个是画的道光，一个画的是康熙。道光写的是攒钱要像朕一样，这个康熙是朕的盛世分你一半。为什么要写这两句话？其实是有故事的 啊，当然， 这跟这本书的文章是相关的。 对, 对, 对， 比如说咱们说说道光啊，道光是很有趣的一个皇帝。 嗯， 我也是通过这本书才了解到道光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说到道光呢，其实历史上大家对他的印象就知道，因为道光之后战事频繁，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了哈，就出现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啊。 嗯， 道光呢其实是咸丰的父亲，就是慈禧太后的公公啊，这么说啊，这样一个辈分，所以大家总觉得道光好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皇帝。但是大家都觉得哈，这个皇帝其实在皇宫里依旧会秉承着乾隆的这种奢侈的作风啊。 因为实际上道光皇帝所处的这个年代，就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清代其实已经大大走向没落了。我觉得这跟国力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道光皇帝是一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个故宫的专家有跟我们讲啊，其实那我们那个在采访内容里其实也有写到，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道光皇帝的这个龙袍上的这个龙啊，我们就发现这个龙特别的短。啊，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龙会很短，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原来道光皇帝的龙袍实际上是拿他爸爸这个嘉庆皇帝的龙袍改的。 嗯， 那嘉庆皇帝个子非常的高，他很高大，但是道光皇帝的个子 特别瘦啊， 没有他爸爸那么高， 就感觉在画面上看是个干巴小老头。 对，所以导致这个衣服他就改的时候，就是你这个龙不得已，他就截短了啊。这个是他在他穿的那一方面，但是在他吃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看这个清宫的这个膳底档啊，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个档案，其实皇帝每一天比如说他想吃什么啊，第二天想吃什么，或者说他当天对于当天有什么这个菜色他有什么 讲究， 他其实都会在这个膳底档里有体现的啊。 嗯， 所以但是道光皇帝我们看这个体现就是有两点，就是第一他特别不挑食 哦， 他是一个有点像那个重庆森林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老是吃一样东西啊，比如老是吃这个过期的凤梨罐头啊，老是吃这，他就老盯着这炒鸡蛋吃 哦，就吃炒鸡蛋， 特别爱吃炒鸡蛋。我们看到他那个膳底档里有好多好多，他都是说就是问他，因为皇上会第二天会问，就是皇上还想吃什么，他老说他 炒鸡蛋， 对，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会去讲啊。第二个就是他很爱吃，就是我们清宫有一道菜叫做腐肉啊。这个腐肉其实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就是白水煮肉啊，但是它是有那个有道理的，它是一个叫就是经过祭祀的肉啊。那么这个腐肉这道菜实际上是一个看菜，就是它有一点表达我们不忘这个先辈的，因为这个满洲的这个先辈他其实就当年奋斗时候吃过的菜，所以它是一道看菜。其他的皇帝其实不太吃这道菜， 基本上就是在吃饭前要看一眼，做一个祈祷的这种仪式感的这样一道菜。 对，就是有一点像我们从前有这个忆苦思甜，就有这样的这个意味在里面的。 对对对， 其他的这个我们查到的这个膳底档资料里，其实其他皇帝不太吃这道菜的。 对， 但是只有道光皇帝他经常会要求吃炒腐肉。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只能说什么呢？我们说道光皇帝实际上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当时这个年代，中国是已经内忧外患，那么可能从客观条件上或者从主观条件上来讲，本人已经对吃这个东西他没办法感兴趣了，所以他吃得很随意。所以他又因为他其实非常抠门，抠门抠到什么程度，就是到了夏天，这个皇上每天他是有一个西瓜供应的然后他就会忽然下一道旨意说从明天开始西瓜减半。但我后来忽然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西瓜减半，那半个西瓜去哪儿了呢？那半个西瓜也许就被太监吃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这个存放怎么样存放，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浪费了。但他就是这样一个皇帝。那么你刚刚问他为什么爱吃炒鸡蛋， 对 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就是因为他有一次问这个大臣说这炒鸡蛋，我想要吃炒鸡蛋，大臣跟他说炒鸡蛋特别贵。 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哈，到底这个炒鸡蛋得值多少钱在清代？ 因为内府和他说这个一枚鸡蛋值30两银子。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有一次问这个大臣说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呀，大臣说我吃了鸡蛋。哇，他说你这个 挺有钱啊，这个居然可以吃炒鸡蛋这么贵的东西， 嗯 啊，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到了道光皇帝那个年代， 腐败啊， 这个腐败是非常的严重。 嗯、对，所以说，其实，在普通老百姓手里三四个铜板的鸡蛋，在皇宫里却要30两银子，所以道光想要吃个炒鸡蛋，一年就得吃掉上万两白银啊，这个是挺奢侈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对炒鸡蛋这么感兴趣哈、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康熙，朕的盛世分你一半啊。康熙这幅画也挺特别，因为道光的这个红包啊，画的是他在炒鸡蛋，真的是画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拿一个炒勺在炒鸡蛋。那康熙呢，这个其实是正在吃一个点心，是吧？然后好像是右手拿着一个茶碗，左手拿着一块点心，后边是手机还有路由器。这个特别有趣啊，讲一讲啊，这个康熙有哪些独特的吃饭的习俗或者特色？ 因为这本书里的红包是康熙和这个道光啊，实际上就是如果拿到雍正的会发现，这康熙和雍正是连起来的，就是那康熙的那一半其实是 雍正， 是雍正，对，然后雍正皇帝的那个写的很好玩，就所以有很多的读者是为了雍正皇帝，就是四爷的那个写的是朕实在疼你，因为那个是从他的这个圣旨里挑出来的一句话。那康熙皇帝为什么会有这个路由器啊？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插画师是个特别特别会开脑洞的插画师。那么我们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觉得康熙皇帝是个特别特别爱借鉴这个，他对海外的东西，就是他对这个洋玩意儿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康熙在任的期间，他其实有很多，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皇帝 哦，第一个吃巧克力 应该是因为 对你书里讲到巧克力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用了一个当时翻译成中文的一个词，巧克力我们现在叫英文叫 chocolate 是吧？ 对， 我们叫巧克力，但是其实当年在清代的时候，巧克力叫卓克拉。 对，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还想，哎，这是什么甜点啊？没有想到是巧克力。 但在那个时候，就是巧克力，就是康熙皇帝是把巧克力当成一个补药来食用的，所以是有点像巧克力粉，冲制的啊。他包括他其实还专门要求那个进贡的那个官员要写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但是好像康熙皇帝对巧克力的反应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他后来就又下过一道旨意说不要再进了这个东西， 因为吃起来太苦了，是吗？ 对，我们说他可能不知道，其实他应该对牛奶喝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那但是康熙皇帝另外有一点是他很喜欢喝葡萄酒，很爱喝红酒。他也同样把红酒当成是一种补药，所以他后来晚年其实形成了就是几乎经常要晚上去喝一杯红酒，所以我们说他是个特别时髦的人，所以我们的插画师在画的时候就给他画了这个手机， 怪不得康熙那么的长寿哈、啊，这也跟他经常喝葡萄酒有点关系哈、啊。这说到了皇帝，道光和康熙这两个皇帝他们的特别的这个嗜好哈、啊，吃饭的嗜好。那其实这里面也讲到了皇帝到底吃什么，大家也很好奇。我们经常在一些叫宫廷剧当中啊，这个看到，比如说像在《甄嬛传》里就会经常出现皇帝吃饭的镜头啊。哎呀，会发现满汉全席非常全啊，这个每一道菜就吃那么几口啊，我在这本书当中其实看到了，就是讲到这个皇帝到底吃什么啊，就是一天三顿饭到底怎么吃。因为我觉得书里也讲到清代的皇帝好像跟之前的皇帝还不大一样，是吧？他们吃饭还特别有自己的一套讲究或习俗。 就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是讲这个满汉全席啊，这个是要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对于皇上吃什么，就近年来有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说他吃的很豪，就比如说代表作就是满汉全席啊， 对， 有很多电影也去展现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在清宫里是没有满汉全席这个东西的啊，它只有所谓满席和汉席啊，只有两种啊，但是没有满汉全席。满汉全席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民间演绎的，据我们今天的考证，大概是在康熙和雍正年间，江南的官场兴起的一个，就最早的我们看这个满汉全席是在《扬州画舫录》里面曾经有过，所以雍正皇帝曾经也下过旨意，对于这个江南的官员，动不动就爱请这个人家吃满汉全席这件事情，他非常的生气啊，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三公消费，违反八项的规定，所以他其实下过旨意去申斥过，那么。这个是一种，我们说皇帝是不是真的吃的那么好，其实远远不是啊。另外有一种说是皇帝吃的特别惨 啊，好像就是天天都吃这个， 很节俭， 对，很节俭，吃这个天天吃来吃去可能就是白水煮肉或者是猪肉炖白菜啊，这个我们也要说，就是皇帝的这个饮食，就是对于清宫里皇帝的饮食，他第一要讲究的实际上是安全，所以他的所有的这个食物它是有来源的，他会讲究一个原产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我们今天去讲，好像一讲说皇帝吃饭一吃就有多少品啊，实际上这个是有一个误解，一个是他这个大量的这个多少品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看菜啊，有很多菜其实是给你看，是看一 看一眼， 让你看看就忆苦思甜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讲这个多少品，实际上它是连比如说配的这个酱菜它也算一品 啊， 配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是蘸酱的配的酱或者配的这个调料它 也算 一品，所以真正算起来其实皇帝每天吃的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就那么豪， 对对，没有那么豪。那么在这个吃什么讲究什么这个来讲呢，清代的皇帝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入关嘛，入关以后他其实是全面接管了明代的这个后宫体系，所以他一开始用的就是明代的御膳房所以其实就是大概就是明代御膳房里做什么他们可能也就大概吃什么啊。另外他当然有部分是他从这个东北带来的这个厨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膳单里有大量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北菜，就是这个炖我们看到有是确实是有这个酸菜炖白肉这样的菜式的出现。但是到乾隆皇帝以后，我们说乾隆皇帝是因为在他的这个年代里 他比较时髦哈， 对对对，然后 也比较潮的一个皇帝， 他对美食是非常讲究的而且他因为老是下江南， 所以喜欢江南的美食， 对，他很喜欢江南的美食，然后他因为太喜欢江南的美食，所以他甚至于把一个江南的苏州的厨师，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叫张东官，实际上他不止张东官，他带回了好几个这个苏州的厨师带到这个北京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紫禁城里这御膳房的这个食物的体系，他就从原来我们说的东北菜为主一下子变成了苏州菜为主了他这个张东官以张东官为首吧，这个苏轼的这个厨师，他在宫里面其实对宫里的这个御膳房进行了大量的改良比如说我们开始说我们今天讲那个酥燥肉比如说我们他 东坡肘子 对对对，这样的菜 还有这个红烧狮子头、清蒸狮子头， 对对对，还有鸭子，有很多的这个鸭子的菜 对对对， 就会很多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它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包括这时候宫里开始做很多的苏式的那种调料了宫里自己做酱了再往后走到这个晚清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是这慈禧太后掌权， 对她比较喜欢吃， 作为一个女性本身她对于吃其实她也挺关注的再到后来就是清朝灭亡之后，这个溥仪她其实还是住在这个紫禁城里面她住在紫禁城里面，她对于溥仪是个特别爱西餐的人所以他又会要求这个御膳房要会做西餐所以他最后又有了一次改良，就是他有西餐的这个介入所以我们去看整个来讲这个清代的这个紫禁城里面的这个御膳房，它大概是经过了这么多的改变。那么我们具体到每一个皇帝，实际上我会觉得做皇帝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因为他早上要起得特别特别的早 这本书当中其实特别讲到了陛下请看日程表，这一章其实讲到了皇帝每天的作息时间表其实大家看到了之后我觉得会很惊讶，可能我们现在真的做不到他们那么勤政和辛苦。皇上的日程是这样的，给大家念一下早上四点钟养心殿请假更衣坤宁宫朝祭四点就起床了， 对， 五点钟饮冰糖炖燕窝这是五点钟做的事情六点钟中南海同玉轩用早膳，乾清宫西暖阁攻读圣训这个讲到的是六点就开始做早工了，早课了然后七点干嘛呢，更衣建福宫稍作，重华宫茶宴，七点还要开一个茶宴，然后七点对人家来说咱们可能还睡得迷迷瞪瞪了，人家皇帝已经工作三小时了， 对对。 然后八点到十点与大臣学士在重华宫对诗联句皇帝每天早上还有两小时对诗的这个桥段然后 这个应该只是乾隆皇帝因为这个你可以看这个是乾隆三十年间的 就是盛世的这个乾隆皇帝他的一天的这个，所以我们这老师会看说好像讲乾隆皇帝是一个农家乐审美啊。那我要为乾隆皇帝说一句，就是实际上我们看他的这个日程表，你看他早上起来喝茶呀，跟大臣要作诗啊，实际上他还是 很浪漫的一个皇帝， 很浪漫，以及就是确实是在乾隆的时代，就中国是国力非常的强盛，所以他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看应该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十点到下午的一点啊，十点到下午一点应该是三个小时，干嘛呢？在养心殿和这个大臣们批奏折啊，批秘密的奏折，然后在一点到三点是接近大臣，然后呢还有一些引荐的这个官员，然后就要到晚宴的时候了，晚餐的时候了，然后下午的三点就休息，也属于我们的下午茶时间啊。四点要这个跟一个大臣见面，然后呢，基本是在傍晚五点到七点啊，这个时间段呢，还要做一个鉴赏文物的工作，在三希堂啊，大家都知道三希堂，因为乾隆的很多的这个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文物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印，就是三希堂啊， 对， 所以你看他还要再鉴赏一下文物啊，然后七点的时候呢。晚上七点就是休息片刻，有时候还会进点酒啊，吃点点心啊，然后八点的时候呢就开始睡觉了，然后九点基本就到了那个睡得特别迷迷瞪瞪的时候啊，就属于这个睡梦当中， 对， 比较熟睡的状态。你看这是他的一天，还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累， 对，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皇帝只吃两顿饭？ 两顿是正餐， 两顿是正餐。 对对对， 我们现在正餐叫三顿饭哈， 对对对， 咱们中午在十二点多肯定要吃一顿的，但是其实乾隆是没有吃的， 因为人家早上起来就很早就干活了呀，所以人得吃的早啊。 所以这个书里其实也写到了这个皇帝为什么吃两顿饭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其实要说起来，应该是从康熙的时候说起，是吧？ 就是就皇帝的正餐确实是只有两顿的，但是我们为这个事情专门问了这个请教的专家啊，故宫专家说，虽然他们的正餐是两顿，但是比如皇帝说他饿了， 还是会有饭吃的， 还是可以随时吃的。而且不同的皇帝啊，他就其实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乾隆皇帝，你刚刚念的他这个日程表，他就很喜欢晚上吃喝点酒。我顺便说一下，皇帝吃正餐的时候是不可以喝酒的。 为什么呢？ 如果皇帝在白天饮酒，这是一个不失德政的事情，所以他在正餐里是不可以饮酒的。他一般就是这个所谓这个酒肴呀，就是可以喝酒的这个小菜，他们都是在晚上进行的。雍正皇帝也很爱喝酒啊，这个也很有意思。但是可能到后面的皇帝，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国力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这个朝政也不是特别的太平，所以他就后面我们看嘉庆皇帝，他就没有再也没有这个晚上喝酒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再到后来我们看那个慈禧太后，她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很容易在下午的时候就再叫一顿饭，所以他其实我们说就是有点下午茶那个概念了。所以各个时期不同的这个后宫的这个，包括皇帝，包括这个娘娘，他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发现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的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皇上和后宫佳丽一天吃几顿饭？御膳房里的厨子们什么来头？满汉全席是些什么人在吃？为何康熙大帝爱吃热巧克力？他的重重孙子道光为何顿顿离不开炒鸡蛋？老佛爷的下午茶又有多时髦？关于清朝宫廷的饮食，在新书《皇上吃什么》里全新解读。今天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皇上吃什么》。 刚刚一开始我们跟李叔聊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道光皇帝比较抠门，他最喜欢吃的是炒鸡蛋，因为炒鸡蛋特别贵，所以他一年要吃上万两银子的炒鸡蛋。那其实说到了这样一个最珍贵的炒鸡蛋，还要说另外一个特别珍贵的吃食啊。这个吃食我相信大家经常在唐诗当中会听到，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还是非常珍贵的。唐代的时候呢，荔枝珍贵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只有专县专贡啊才能吃上这么几颗。清代呢好了一点啊，这个我书里写到了哈，专门研究了一种种植的技术啊。然后呢，但是即便这样，从广东或福建用船运过来，走水路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在清宫里边荔枝是怎么吃的呢？我们听李叔来给我们解答一下，特别好玩。 对，这个也是个其实是我们采访了苑红琪老师，因为苑老师他是一个特别关注这个清宫帝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他跟我们讲的这个线索是他提起来的啊，就是他说这个宫里面这个运荔枝啊，它其实是连枝就连根，有点像盆景一样，这样来进 哦，就有点像橘子树那种小橘子树， 有点这种。所以它这宫里头有这个南果房和北果房、北果房就是可能主要是把这个北方的果进贡的这个果子，然后进行比如说可能制作一些蜜饯啊、或者做一些干果。南果房就专门管这个南边的这个果子的这个进贡，那么荔枝呢就是典型属于南果房进贡的啊。南果房每次这个进贡来的这个数量，其实你每天它每会有专人去记录的，比如说它这个树上每天有多少颗，如果有一颗掉下来，它得写有一颗掉下来了啊，有一颗坏了、由此可见 这么细致 是非常小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我们书里面也有讲了，就是乾隆皇帝就曾经有就是晚膳的时候啊，这个告诉他说，皇上你那荔枝树上有几颗，现在有几颗熟了，你看怎么办吧。皇上说要不我明天早膳的时候你们再盛、再盛进 再说、哎，那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当天不吃呢？ 我觉得肯定是珍贵吧、就还是比较珍贵，因为乾隆皇帝特别爱写诗、他几乎是他应该是我记得 他是每吃一种东西都要写一首诗， 他应该是中国最爱写诗的皇帝，他写的诗特别特别多、我记得就以前我在故宫看过一个展，他特别爱写诗、有一点事儿他就写诗啊。很有意思的是他给荔枝，他这个关于分荔枝这件事情他写了很多，他写了好几首诗，所以他每次这个对分配荔枝他是个非常的慎重的，比如说这个皇太后有几颗啊，皇后可能才能分两颗还是一颗，我有点不太记得、妃嫔有一颗。 这里边有一张表在这本书当中啊，写到荔枝分配账底啊，皇太后两颗，温惠皇太贵妃一颗，然后玉贵妃一个，然后皇后一个，令贵妃一个，其他什么淑妃、余妃、庆妃、颖妃、嫔妃啊什么全部都是一个啊，贵人一直到贵人下面的这个答应常在是没有的 啊、那当然 天哪，这就是几颗荔枝，你说当皇帝有什么好啊？ 对， 这个后妃也是只能吃一到两颗。 对，作为皇后啊，这个里面皇后就是那个乌兰纳拉，就是 啊，如懿 啊， 如懿，对 啊，你想贵为皇后才只能吃一颗啊。乾隆皇帝的这个父亲叫雍正皇帝，他得到了这个荔枝以后，他是送给这个年羹尧的，就我们看他跟年羹尧的这个回复里面，就有多次就有讲，就是说，哎，我送你荔枝怎么样了？他还专门问就怎么样了？年羹尧说这个啊还挺好的，然后我供奉了，然后供奉。 没舍得吃，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荔枝这个东西，一直到清代啊，它还一直是属于珍稀的这种 物，对，没错。 相比起来，确实， 因为它路途太遥远了， 对，我们今天生活真的是 太幸福 了。 我们现在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所以咱们来听一下哈，这个乾隆皇帝曾经为荔枝做的一首诗，特别叫《梦》，乾隆十一年（1746年）写的，6月16日。来河匆匆去彤彤，空寂云行尚有踪。因为长心荔枝道，又教梦里一相逢，就是在梦里都想着这个长心荔枝的滋味儿、 对，就是但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就是有故宫里有相关的专家啊、就是认为这个应该是他写给他的一位后妃的。这个后妃应该非常喜欢吃荔枝，所以他好像每一次这个乾隆皇帝分配荔枝的时候，都很容易想到这个后妃 啊、 我看过相关的文章，有很多猜测，有认为是孝贤皇后的，有认为是个皇贵妃。 非的啊，就是有好多的这个不同的猜测，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刚刚其实我们聊到的都是皇上吃什么哈，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后妃吃什么。说到这个后妃娘娘吃什么，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甄嬛传》。 《 甄嬛传》里实在是有太多的镜头是关于吃的。 对对对。 啊，比如说甄嬛啊，每天吃的都很清淡啊，非常的素雅。那其实甄嬛历史当中真的是那么吃的吗？这本书当中其实有解答。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我们去故宫来做采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故宫的讲解员就说，自从这个《甄嬛传》以后啊，就故宫里有一件这个文物的这个浏览量，忽然大家都很喜欢。当然，这件文物本来就很受关注，就是在珍宝馆里有一座金发塔。这个金发塔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的这个生母来造的，但是自从《甄嬛传》以后，大家就默认为就是这个金发塔就是甄嬛的，所以大家都会在这个金发塔面前驻足非常久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剧它是完全，其实是戏说的了。那么真正的这个所谓这个甄嬛的这个原型，就是乾隆的这个生母，她其实一辈子是吃素的。是一生是如素的，但是又很有趣，她也不是吃的全素。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他其实这个皇太后他很喜欢吃一种东西叫猪蹄儿， 胶原蛋白比较充足。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虽然就是会，比如其实他每个月平时都是吃，基本上都是 吃斋念佛 的啊，对，而且念佛，但是他还是三不五时会去上成一个酱肘子，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甄嬛的另外一面嘛，就也非常的有意思。另外我们其实在这个皇上娘娘好拿口里面其实还做了挺多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发现就是乾隆皇帝其实是喝过豆汁儿的 喜欢喝豆汁儿。 对对对，他只不过他在这个善抵党里啊，他写的这个字叫做豆沫粥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太监其实他的这个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这个善抵党经常出现大量的错别字，我们每次都得使劲儿认这个豆沫粥我们一直都猜不出来是什么，所以到了很后来专家才说可能就是豆汁儿，再往后我们看可能就确实是豆汁儿了。 这里面还写到慈禧最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甜蜜饯 对，这个我们要讲这个我们对于慈禧的这个风评都不太好啊，一直是但是实际上有一点啊，就是她我觉得她是个很典型的这个小女人很爱吃零嘴非常爱吃，然后她又很喜欢吃甜食，以乃至于她到了晚年啊，其实她的头发就是得了一种病，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讲叫抑制性皮炎，就是她的这个脱发特别的严重， 就是因为吃蜜饯吃的。 对，我们其实是因为他很爱吃高糖的东西，蜜饯就很高糖。 对。 第二，他很喜欢吃这个高油的东西，他喜欢吃炸猪皮。这个是非常高糖高油，所以他就掉头发掉得很厉害。所以他发明了一种晚清很流行的这个发饰，这个发饰在现在的这个清宫的电视剧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叫大拉翅。就是我们看到，就好像我记得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晚清的发饰，这个发饰就是慈禧发明的。 明白。 因为她的头发掉得厉害，但是她又要戴很多的这个首饰，头饰。那没有办法，他所以只好用这个大拉翅来体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他天天吃的这么油这么糖，他怎么可能不脱发呢？ 这说的是慈禧喜欢吃什么好哪口。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吃食，还要提到就是酒水。刚刚其实李叔讲到了说雍正呢是个酒鬼，特别喜欢喝酒，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一章讲到了雍正是个口是心非的酒鬼啊。那其实另外还讲到了就是这个酒水单，比如说这个皇上你说他喜欢喝酒，那这些后妃后嫔们他们到底喝不喝酒呢？他们平常喝哪些东西？除了水之外还有茶，那还有喝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得到的，就是宫里实际上是会自己酿酒的。 那么宫里其实有两种很有名的酒，一种叫玉泉酒啊，一种叫松林酒。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名字就知道，这大概都是一种有一点半米酒性质的，有点像药酒，因为它里面加了大量的这个滋补药材而做成的这个酒。对于后妃来讲啊，实际上可能更多的还是用茶。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就是宫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叫普洱膏，普洱茶膏。啊，这个普洱茶膏现在这个技术还有的， 对，还在流行。其实也就是比较浓缩的普洱茶嘛， 但它非常非常的贵，因为很多斤普洱才能够做成很小的一块。我们看到过文物的照片，就是这个普洱茶膏。这普洱茶膏盒就是掰一点儿，它就放到里面，它就能变成一杯茶。但是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是，就是说你这个夏天蚊虫叮咬，其实可以稍微涂一点，它就会好。但后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宫里的娘娘这消耗普洱茶这个东西这么长？后来我们想，第一，因为他们可能不太运动。啊，这个吃的东西又比较油，那需要消化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皇上只有一个，娘娘却有很多，所以难免都会很抑郁，所以郁闷的娘娘们都需要一些比较，感觉是比较让肝气舒化的这样的饮品，所以可能普洱茶是非常的在宫里是非常流行的一种饮品。另外还有比如他们其实宫里会根据这个时令啊，这个饮品，比如说这个八珍汤，还有我们讲的这个酸梅汤，宫里也有酸梅汤啊。我还特别喝过苑老师根据这个宫里的这个配方做出来的这个酸梅汤，跟我们现在的味道非常不一样。它的这个可能药的那个味道会更重一些。所以其实包括还有玫瑰花露啊， 对，玫瑰花露，这个在《红楼梦》当中就曾经讲到了啊，玫瑰花露还因为这件事儿打过一仗。 对，实际上这个宫里的玫瑰花露在清代中期的时候，早中期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进贡的啊，在康熙朝其实就有了啊，玫瑰金露。那么到了晚期以后，因为我们就用的是这个妙峰山的玫瑰，因为妙峰山的玫瑰它的香气特别的足啊，所以就是一直宫里头用它来做胭脂啊。然后也用它来做这个花露来饮用啊，包括用它来做点心都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对清代，尤其是清宫里边吃什么特别好奇，也特别向往啊，觉得很神秘，他们可能就会吃一些仿膳。我就挺想问问李老师，因为咱们这本书当中还特别讲到了仿膳这一章，到底仿膳靠不靠谱？ 我们应该要说最早期的仿膳呢，它是有这个靠谱的成分在里面的，因为确实我们知道有早期的听医馆啊这些地方的仿膳，它确实是家里面是以前是御厨来出身的但是呢，后来慢慢这个仿膳的这个成分啊，就是好像感觉越来越多，是有这种戏说成分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好像这民间大家都说慈禧太后特别爱吃一个叫栗子面小窝头， 哎，对， 对吧？我们今天看好像所有跟仿膳有关系的它都有这个栗子面窝头。 对， 但后来我们的就这个编辑部是一个特别爱动手的，就是我们来做一做吧。这个栗子面窝头它到底是不是栗子面的，我们就做一做。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所谓栗子面窝头啊，实际上是不能用栗子来做的。为什么呢？这个栗子没有太多的粘性，所以后来 做不起来一个窝头。 对，它做不起来，以及它能做成型，但是它很难吃，非常难吃， 捏得慌， 难以下咽。对。然后我们后来再去采访这个专家，包括这个这个苑老师跟我们说，他年轻刚刚进这个故宫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跟着这个朱家骏先生去吃过这个仿膳，那个时候他们专门讨论起过这个栗子面小窝头的事儿。实际上这个所谓栗子面窝头也是慈禧出逃的时候他偶尔吃起来的那么他实际上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是他回到这个宫里之后，他跟这个厨房说他吃过一种这个窝头那厨房想这个窝头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慈禧的对他的形容是它是栗子味道的但实际上那么后来的这个仿膳里经常会就是可能这个里面就真的掺杂一点 栗子面、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这个窝头它其实是叫吃起来有栗子香味或者有一点栗子味道的， 它可能就是面粉做的 对， 加了一些所谓的调料调味儿 对，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仿膳啊，实际上 我们讲当年的这个御厨，其实没我们都没我们今天的大师傅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当年御厨，他可能会做就那几道菜。 嗯， 因为他就是负责做那几道菜的师傅。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你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军机处长什么样啊，这个皇上上朝下朝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到底这个御膳房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御膳房它有哪些部分。 对对对， 也是就是里边挺复杂的一个机构。 御膳房是只供皇帝来吃饭来用的，所以这个电视剧里有一个说的是对的，就是他讲各宫有这个小厨房。就是确实是各宫都另外有厨房。 那就是说其实后妃尤其是皇妃他们吃的那些饭其实都是小厨房做的，而不是皇帝的御膳房做 的。是 的 是的，就是御室这个各个宫，我们看我们今天去故宫看东西六宫，但是它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各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宫里面其实它住好几位后妃嘛。 对 啊，那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就是把大家的大锅饭，就是大家所有的份力放在一起，然后每天吃。这个 有点像我们现在自助餐， 有点 像一个单位里边吃自助餐。 对对 对, 对， 反正每天的饭大概就是大家的量放到一起。 对，所以其实是各个这个后宫里它都另外是有厨房的。我们那个我记得故宫曾经出过紫禁城出过一期，就是专门讲，就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的时候拍到过宫里的那个厨房，我当时看其实跟普通人家的厨房也差不太多，而且还就是 挺旧的。 对，挺旧 的, 挺简朴的， 但是整个就我们能知道，就是他做一个，他每一口大灶前面他一定有三个人。一个人是专门负责配菜的。一个人是专门负责掌勺的， 还有一个人烧火的， 还有一个人是记录的。 不是烧火的，是记录的。 就是这个人今天他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我刚刚讲了皇帝的这个膳食，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安全。所以绝对不可能下毒。 对，这件事儿也是大家经常会探讨的一件事儿啊。 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清宫戏当中会有一出戏是关于这个怎么去检验这个食物有没有毒，比如说用银筷子、用银针或者银簪子、或银酒杯啊。那其实呢，李叔这本书当中其实也特别讲到了，就是其实给皇帝下药这件事儿不是那么简单。 对对。 它有多复杂。 他其实是从各个环节他已经去杜绝了。因为首先第一我刚刚讲的每一口灶有三个人，所以你从买菜开始其实你很难做到这个下毒，因为每一步都被记录了。然后第二是他确实是有验毒工具的啊，他这个验毒工具它是一个银牌子。这个我们书里面也有成表现，有做插画啊，它是个银牌子。第三点是到了最后确实还有人试菜，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而且皇帝呢一般是不可以随便吃这个其他的食物的，所以即使是各宫，我们看好像电视剧里娘娘动不动就送一样东西给皇上，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常出现的。只有在皇帝在过生日一些日可能有一些进程，有一些孝敬但是这个安全性是一定要保障的，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我们讲还可能有点岔开去讲，就是我们看电视剧好像经常是这个后宫娘娘和这个王公大臣好像还坐在一起吃饭，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皇太后，即使是皇太后她也不能够参加皇帝这个后宫的这个饮宴。面对皇太后的这个饮宴是专门有一套的在皇太后吃饭的时候皇帝和这个妃子都得站起来。 哇，这么讲究。 对，但是在后妃们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男性，就除了皇帝以外的男性成员出现的。 连太监都不可以有。 太监是可以有的但是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我们看的电视剧里说哪个王爷也会出现。虽然是家宴，但这个是分得很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清宫的这个膳地党里这个乾隆皇帝刚刚做皇帝的时候他其实有过除夕的这个家宴。这个家宴也分得很开的，就是有一桌他就是和陪妃嫔们吃的，有一桌他就是和他的兄弟们吃的。这绝对不可能出现见面这样的情况。 对，放到一起吃。 是是是，所以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经常看一些清宫戏当中的很多桥段，原来他的这个出处啊或者正本清源，李叔老师特别跟我们讲到了，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这里边其实讲到了 皇上吃什么，后妃吃什么啊，后妃又喝什么哈、 嗯、 包括就是这里边很多谣传它的正本清源。那其实这里边还讲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马上就要大家很期待啊，就是如懿传、 嗯、 因为之前甄嬛传也是刷爆了啊，所以这次如懿传大家也很期待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后哈。大家说到如懿这个人，在甄嬛传里其实最后也讲到了，其实她不是皇帝特别喜欢的一个后妃啊，甚至说有点讨厌她。那其实在您的这个书当中讲到了，就是如懿失宠的秘密是什么啊，这个挺特别啊，写了那么多关于吃的，怎么来了一个如懿失宠的秘密这样一章。 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吃这件事情去考证，因为我一直也对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清宫有很多的这个秘，就悬而未决的疑案吧，就是皇后断发这件事情一定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事，不管她是不是真的叫如懿啊、 嗯、 这个那拉氏皇后这个为什么失宠大家都很关注。那么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想企图从这个善嫡党当中来看到，我们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南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乾隆皇帝当时其实对这皇后一开始挺好的，比如他们中途皇后过生日了， 嗯 啊，这皇帝就有赐菜。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他失宠的这个当天，有很多传闻是说这个皇后是因为皇帝跟这个晚上跟招幸了这个江南美女，他吃醋了，所以起了争执。但是我们根据这个善嫡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一天的早上早饭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异常啊，皇帝还是该赐菜赐菜，该吃饭吃饭啊，皇后也没有发作。实际上这个发作我们为什么认为就是怎么判断呢，就是到了晚饭的时候皇后的赐菜就没有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甚至于当天这个皇后的赐菜没有了之后呢，当时这个记档案的这个人，因为他每天都写、 嗯、 写着写着可能写顺手了，我们在那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就他实际上是先写了皇后什么、 嗯、 忽然发现哎，这不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 嗯、 所以他把它改成皇贵妃的、 哦、 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个皇后的这里有改的这个、哦、他有改的这个字样。在这个在那一天的这个晚膳之后的这个情形就大为变样了，就是再也没有这个皇后赐皇后菜了、 嗯、 啊，甚至于就是皇后这个名字它就被蒙起来了， 嗯 啊，所以我们的推测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转折点应该是发生在上午、啊、 嗯，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怀疑是这个所谓说是因为皇后看到晚上这个皇帝去招幸的江南美女，所以吃醋了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 啊，所以我还是讲，就是说，我觉得食物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啊，就从食物里其实也可能可以解读出很多 特别有趣的一些 特别有趣的一些故事。 嗯、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企图从这个善嫡党啊，包括其实这个里面我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嗯、 啊，包括这个皇帝的赐菜也很有的学问，就他对于自己各个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妃子送的这个菜都很不一样、 哦、 啊，这个 还有讲究，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呢，其实我相信说了这么多啊，李舒老师刚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对这本书还是蛮好奇的哈，想去翻翻看。其实这里边只讲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嗯、 还有很多内容我觉得就不在这儿讲了，因为卖个关子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书，因为实在是特别有趣、 嗯、 图文并茂，我觉得这里边的插画师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个我们的插画师因为都很年轻，然后他本身也是历史爱好者，所以我觉得是对这个选题确实是很有爱 啊、嗯、 所以才画出这么有意思。包括我们后面其实还做了一些菜谱的这个还原， 嗯 啊，这个菜谱的还原也很有趣，可以稍微讲一点，就是第一是、 嗯、 我们是每一个菜基本上都是真的做过的，就是保证可以上手、 哦、 啊。第二个是这个菜谱啊，我们选取的是这个末代皇妃，就是溥杰，就溥仪的弟弟溥杰的这个日本夫人，叫做嵯峨号、 哦、 啊，就是这个嵯峨号呢，他在上个世纪就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就是讲这个清宫的饮食，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个菜谱是直接是从他的这个地方来选择的这个菜，他自己也就是有讲，就是说这些菜可能够反映清宫晚期，就是晚清时候，包括到伪满宫廷的里面的一些这个清宫菜的一些食谱啊， 嗯、 我们 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小食谱的一个我们公号做了一个推送， 哦， 然后还真的有很多的读者就是用这个食谱做出来了，我觉得还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没错，其实这里边我仔细看了看啊，我觉得都特简单，没有特别复杂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叫桃羹，我觉得特想，马上要夏天了哈，特想去尝一下，自己来做一下啊。还有包括这个清蒸莲子啊，这些菜其实都很简单，很容易上手。 嗯嗯嗯， 还有 我们选了一些比较容易上手的菜， 对，还有城沙馅元宵、银丝卷啊，这些小点心，我觉得大家没事的时候，周末如果在家里闲着想要做饭，可以用这个食谱去感受一下， 对，而且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们说，这个是皇上吃过的。 对，好，今天特别感谢李叔的分享，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包括这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哎呀很馋的啊，就是很流口水的这些吃食，他们背后的一些做法还有故事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浓缩为吃的文化，所以这本特别有趣的书《皇上吃什么》，大家有空可以翻翻哈。我觉得它不仅讲到了清宫四季饮食的风物，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吃这件事儿哈，反映了那个历史那个朝代像穿越一样啊，很鲜活的生活场景。 对对对， 好，谢谢李叔，谢 谢 谢 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阴阳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地道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好消息，四世同堂为庆祝五一佳节，同时庆祝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上市23周年，特定于2018年4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庆五一四世同堂优惠活动，在此优惠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产品赠送，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鲁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